二舅银花，哎呀呀，二舅银花，可曾许人否？ 这尚未。 哎呀呀，青春励志怎能错过佳期？ 已经有云，尺贵重吉。 小姐几知尺贵重吉？你可知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 只是未遇英雄。 这英雄哦，香港吕布出世以来，赤兔马踏平天下，花干戟震动乾坤。俺吕布可算英雄。 好嘛。是万将无敌天下的大英雄。 小姐几知你就该许。 许什么？ 许配英雄。哦，小姐她吐真情满面羞洒，只喜得吕奉先破散婚飘，似这等绝色佳人尘世间少，求淑女皆乱愁，共度良宵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。哎，只怕爹爹不允。 吾父在朝乃当朝太师，在圣驾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怕他什么？ 只是 什么哇？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只怕你出得门去就要失言了。 哎呀呀，这等绝色佳丽又是如此柔情蜜意，我岂能失言呢？ 空口无凭何以信的？ 末将来的皇叔未带什么稀罕之物，单说这有了，这是末将压关金簪全当聘礼。 奴家请领。这是奴家压绣连环回奉将军。 末将敬领。 将军看什么？ 你看此处无人，你我就该拜。 拜什么？ 拜过天地呀。 哎，将军真是操之过急，并命我父再拜不迟。 哎呀，等不及了。

但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！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。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 我的心， 四更你给我催你睡呀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拼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交金交碟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。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碎骨难保长，嫂

都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筝只去放粮，救济灾荒。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砖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。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脸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。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的话公义承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痛扎下包勉身王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条条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对己宽，情理不当。我若是免死亲强，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命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，曹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人恨，草菅人命血淋淋，他害得多少人家骨肉离散，他害得多少良民冤难伸。别看他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他掌上上作威作福，害得那一方乡里天地昏。这一子居官三年，他把罪恶全都做尽，我这做娘的反创了朦胧梦中人。嗨，这都怪我平日教子不严谨，这才是害人害己，玷污了我包门。那包勉犯罪理当斩，那为官那三弟铁面无私不去私情，这是我这做娘的也难以糊三分。可叹我中年丧父老来丧子。

曾经前不言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给他的梦去增加，他不给你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去经三路中人，我是这盘雨灯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情儿去幸福，谁满经三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机遥遥，心中思谁谁

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高层网，委屈他人能生怨，夜雨桃城无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